哇哇哇！我系大肥，今日又做特备啦。不过唔系大肥看天下，亦都唔系星期二得到，更加冇强角生还者。今日咧就最主要系做预告咧，就系、是、我哋早轮公开招募主持人，咁咧就好多人咧联络过我哋，咁我哋咧就用咗三四个礼拜咧就试咗好多人，咁咧就上嚟做节目，咁咧有啲系出样，有啲唔出样，咁咧我哋咧就暂定咧下个即系今个月。下个礼拜开始就有三个新节目呢就同大家见面。咁呢我呢就暂定第一个叫台湾黑白讲，就由杰拉德主打。咁啊老温呢就神出鬼没，咁啊跟住加佢两个拍档，咁啊专讲香港同埋台湾嘢嘅。可能讲台湾多啲啦，虽然佢哋系香港人。咁呢杰拉德呢本身呢个人呢就都相当出名下嘅，即係起码出名过我一定。咁呢佢系出书嘅。咁咧就写移民书啊，移民台湾啊，同埋咧就最主要咧就喺啲电视台啊、网络上啊，或者翻深圳啊、翻北京啊，咁啊广播啊，久不久都嚟香港客串下嘅。咁咧就对波嘅认识真系 OK 嘅，因为咧我哋强国生还者啊，咁好多都系波友啦，包括我拍档啦咁啊，咁啊都知道咁诶一个礼拜出两节。即是每半个钟头一节啦，咁呢就3月6号呢就正式开播㗎啦。咁如果呢你睇到有兴趣或者有意见呢，可以在 YouTube 嗰度留言俾我哋，或者直接加佢 Facebook。咁呢佢都会喺做节目嘅时候都会讲嘅。咁如果呢有啲问题啊或者各样嘢呢，可以喺大肥看天下嘅专业嗰度呢 Facebook 专业度搵我，咁我帮尝试下帮你哋联络佢哋。因为呢佢哋好客气嘅，咁上次去台中佢招呼咗我嘅。咁呢次返嚟呢就攞咗箱老溫啱啱尋日返咗嚟，咁呢佢呢就即係佢哋其中一个节目主持啦，就攞咗盒冰鲜牛肉面，咁呢我就听日试食㗎啦。咁呢我媽听日生日，咁我諗住呢就生日礼物，咁请我媽食冰鲜牛肉面，咁呢就一位成功二位弟子，咁睇下好唔好食。咁如果有好食嘅话，就希望可以呢借我哋星期二得到呢一个网台就推荐俾大家，但我食过先。咁呢就一盒四包，咁睇个样 OK 嘅，咁我到时可能摆张相上去啦。咁呢佢呢就想有啲嘢返大陆啊，同埋过嚟嘅，佢做贸易吹顶嘅。咁尋日呢就聊，即係同埋其他网友啦，阿子源啦 ,Benson 啦，阿雀啦，咁阿 Alice 啦，咁成班呢咁喺度吹水啊，咁吹咗个好愉快嘅夜晚啦。咁最可惜呢就问题先生阿 Larry 冇嚟，因为呢就係佢係主打我哋嘅主角，我哋呢啲係全部配角嚟嘅啫，佢出现啊连啲空气啊都有一种压迫感，因为太肥啦，佢比我更肥，减肥啦。另外咁呢就3月6号真係出嘅，另外呢就一阵间有啲要呼吁嘅，咁第二个节目呢就叫做唔识唔讲。唔识唔讲呢，我哋呢就其实拍个片有几集嘅，咁佢哋呢就几个主持呢就想出外景。咁佢哋最主要讲咩呢，就讲一啲出色嘅人，知识性嘅嘢，同埋黄色咸咸湿湿嘅嘢。呢、這个主打呢就係有一啲后生仔，即係佢自己号称佢80后20几岁，但80岁就唔能够讲后生㗎啦。而家真係叫你做阿叔㗎啦，四堂。你成日话后生，我哋就唔代表你后生。明唔明啊？咁呢另外呢就有阿小君啦，即係我哋叫天子啦，咁。咁呢就佢哋两个做主打，咁佢哋会请好多嘉宾嘅，譬如佢做第一集，咁佢搵咗 Andrew 啦，就佢本身喺大陆生活嘅，最近呢就回流返嚟香港。咁佢哋呢就讲东南亚大陆啊形形色色啊，譬如呢佢有啲资讯俾大家嘅，譬如好似第一集讲啊，原来大陆都有人妖粗体。咁介绍你哋啦，咁佢哋呢又会不停呢搵啲靓女上嚟讲，讲一讲阿四同而家最重要嘅就係有楼有高潮，成日都諗住送两粒三楼俾人，咁希望搞掂条女，即係不切实际呢啲人。咁所以呢佢係80后靓仔。咁呢佢哋会不停嚟嘅，咁呢就我哋呢就设计呢就会将会呢就真係返大陆呢就拍外景，搵啲靓女啊，讲下佢心得啊，择偶要求啊，如果到时呢你哋啊有兴趣嘅，咁我收返多少介绍费，咁介绍你认识个靓女，肯定唔係纯洁无瑕嗰种啊，亦都唔係 啊乜嘢啊正当人家有嘅，咁啊睇下小军嘅功力啦，因为咧佢咧真系咧色女无数又食女无数，咁我哋咧呢个系我哋嘅主打，咁咧就喺三月十号啦，即系头先嘅台湾黑白讲就三月六号，即系星期一正式出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剪辑咗啲当试播啦。因为佢哋始终都系新做，即系唔好似我咁啦，啊，即系始终都，尤其对住镜头，即系唔系个个讲得到嘢嘅，或者对住支咪，咁我就希望啦，佢有一日啦，就唔嫌我哋老啦，即系我老，唔系我哋老，咁啊揾我哋咧就啊，即系一啲啊没落嘅啊生还者喺呢个吓、啊、感情波涛上嘅，咁啊嚟做翻集。嘉宾啦，咁都要佢哋邀请我先得。咁咧就佢哋嘅试播集，我哋咧就谂住喺三月十号开始。咁咧佢哋会拍外景嘅，咁咧亦都会揾啲靓女啊、啊各种啊，咁啊做访问啊，咁希望咧佢哋两个有个志愿嘅，因为佢哋两个公认咧网台界做呢啲节目最出色嗰个就叫力苏。咁佢哋希望咧佢哋能够超越力苏，所以咧就呢、這个唔识唔讲。就由3月10号我哋试播，如果反应好多啲留言俾佢啦，因为我哋睇过都系开头有啲啦啦咳咳，即系唔系好咁畅顺啦，譬如好似我哋呢啲老皮老骨讲嘢都有阵时个节奏都麻麻地，嗱有啲人话我讲嘢好慢啊，做节目好慢啊，拖长嚟讲，我今集就讲返我正常倾偈嘅速度啦，其实我讲嘢好快㗎，但我成日都惊我讲得快有多人听唔到，变成咗溝通唔到，咁我做节目嘅时候讲慢啲，咁而家讲吹喇呢啲嘢啊，几分钟嘅嘢，鍾意翻听又翻听，翻听又翻听啦，因为我把声都好听嘅，啊啲人成日话我似谭咏麟，咁啊系未争唱歌俾你听嘅啫，咁佢哋两个3月10号正式登场㗎啦，咁如果大家睇到喺 YouTube 下低留言，我哋会帮佢做一个 Facebook page， 咁呢就希望呢就入埋我星期二得到，就等我哋赚下 view 数啦，咁佢哋呢是有諗法嘅，两个啊都係做有个组织，有啲做即係各行各业嘅人嘅。咁第三个呢，虽然头先嗰个讲黄色嘅，第三个试播集呢亦都系会喺3月10号嘅，就系、是、叫做啪啪啪，可以深邪啲，因为真系有少少颜色嘅。明唔明啊，真系湿湿地嘅，但系其实佢哋讲拍嘢嘅。点为之拍嘢呢，其实佢哋本身嗰几个主持全部都系拍嘢制作组嘅行内人士。咁介绍下啦，一个叫做子君嘅，非常靓仔，好似我咁胡须立突。如果我留到胡须似佢咁靓仔呢，我就沟女无数啦，但唔得。高大靓仔反应快。如果唔觉意呢喺某啲片嗰度呢突然间有 0.1 秒一佢闪过咗，你就认得佢啦，佢把须。因为佢成日都会客串嘅。咁客串好多电影啊。是啊，佢成日都客点客串好多片啊，佢讲㗎咋，但我知道佢系演员嚟嘅。咁呢就两秒钟突然间过。咁我希望啦，全靠我哋星期二得到呢未来力捧嘅新星。啊，我哋肯定劲过萧鼎一㗎啦，话俾你听。啊，我哋因为我哋唔收费。啊，咁将佢呢希望呢能够呢打入去主流市场。啊，红霸整个亚洲。啊，进军韩国。啊，将最近啊做鬼怪啊，啊宋仲基全部打败，咁你哋可以留意呢个人，靓仔，颜值高，而家新兴行业。讲第二个，我哋就叫佢做阿 Ken 哥，佢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嘅主打招财猫，因为咧佢唔出样，咁佢系读紧书嘅，咁啊做兼职拍嘢，咁如果你哋觉得佢做节目做得好，因为佢哋都。想呢除咗兼顾学业呢要搵啲外快嘅。咁我可以收你一个廉价嘅价钱帮你出外景啊，譬如结婚啊，拍毕业典礼啊，啊做一啲小技巧啊，嗰度呢可以直接联络佢哋嘅。当我哋觉得佢哋拍嘅 ok 嘅。咁等佢哋搵啲外快啦，因为而家香港地拍嘢冇前途，全部喺大陆。係咪，咁我哋呢係香港人，我哋讲香港事。虽然咧，头先嗰个节目咧，一个讲台湾，一个唔识唔讲，佢哋咧就主打大陆，咁但系咧，我哋嘅根基都系香港，而呢一个节目啪啪啪系讲香港一啲制作嘅嘢嘅，咁我哋会讲好多咧千奇百怪制作嘅嘢，咁佢哋亦都 啊，欢迎大家联络佢哋啊，搵啲外快啦。譬如好似阿子君咁，样靓身材正，一行出嚟啊，个样又煞食，留须又留得有型。虽然咧，其实讲认真，佢真系冇我咁有型嘅。咁但系都 OK 啦，后生啊嘛，小鲜肉。咁啊，睇下可以联络佢哋，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提供另类嘅服务啦。因为佢哋都希望咧喺网台嗰度咧做得啲成绩嘅。咁我哋其中咧坐中间位，嗰、那个系最终最憎王祖蓝，但亦都极似王祖蓝嘅人嘅物体，佢咧就叫做阿伯。佢就叫阿伯，点为之阿伯呢？因为佢系年纪最大嘅，身形呢其实佢好高大嘅，但因为年纪大呢，最近呢就缩咗，咁呢明明呢就六尺高，而家得四尺八，咁呢阿伯 Albert 先生，咁佢呢就是、主打嚟㗎，就係、是、呢个节目嘅灵魂。咁其他嗰两个呢，一个就卖样啊，一个呢就卖兼力，咁呢其实三个人加埋呢就做呢个拍拍拍或者拍拍拍，咁呢佢哋讲嘅嘢呢係真係有水准嘅。咁我哋暂时会推出呢三个节目，咁佢哋当然啦都话靓仔咯，所以佢哋都出样嘅。好似四童先生咁，虽然佢戴开始做节目戴口罩，但你微收轮角呢，因为呢佢驚呢露出个真样嘅时候呢迷到万千少女，就阻碍佢嘅事业发展，因为佢事业比较深重，就唔想搞咁多图色。咁呢就至于小君呢就唔同啦，佢又开始踏入中年啦，算你阿叔啦。咁喺咁嘅情形已经系冇市场，又银纸又唔够，系咪？咁所以呢佢就要出样，希望呢等佢剩余嘅价值可以俾大家睇到。咁所以呢就相映成趣。咁我就话俾你听啦，咁呢三个节目就会喺下个星期开始嘅，一个就係3月6号，咁另外呢两个就有3月10号当试播，咁每做半个钟头试播，如果 OK 嘅话，我哋就喺3月10号嘅下一个礼拜3月10零号呢就正式全面开打㗎啦。咁另外我哋会有几个节目呢喺度筹备緊嘅，第一个小辉佢联络咗我，佢係靠做网上生意嘅，咁呢都搵到啖食。咁深圳有架车，大陆有架车，一个人做嘢嘅啫，咁佢呢就联络咗我，咁真係真係我哋啲网友嚟嘅。点解唔叫听众或者观众叫网友呢？因为我哋真係网上结识嘅朋友。咁佢呢就想呢就制作几辑呢就讲呢网上嘅生意，点样啲年青人可以喺网上创业。当然佢一个成功嘅例子啊，讲明虽然佢唔系马云，亦都唔系马化腾，亦都唔系所谓嘅 YouTuber， 但系佢真系喺网上高做啲小生意，諗得通嘅搵到十万八万个月嘅。咁亦都每一个礼拜系工作两日至三日嘅啫。有剩时间呢就系玩航拍啊，约女食饭啊，久不久呢就啊应酬下啲伤心人啊，即系好似花生呢啲啊咁啊，去特登啊搵佢食饭飲茶啊咁。相对系支持我哋嘅。咁呢佢有好多嘅网上 idea， 咁呢佢联络咗我哋。咁我哋希望喺下个礼拜呢同佢试做一集，咁呢一次过呢可能当五集一个单元啦。咁我哋呢就 OK 嘅。咁另外我哋呢剛才我所讲啦。我哋呢除咗 Tony 系我哋最高领导人之外呢，亦都有一个呢神秘喺我哋呢就成日都讲嘅，久不久出现下嗰个叫问题先生 Larry。佢呢就曾经喺啲大机构嗰度呢就负责人，亦都自己做创业，而家呢就退休，就淨係网上呢炒卖炒卖，叫佢做多啲嘢都唔得。咁呢我成日都望佢多啲运动啦，因为佢呢就家住酒店，佢讲咋未经证实，佢专住酒店嘅，边间酒店靓边间好呢佢就去住酒店嘅。咁呢四海为家，呢度去嗰度去嘅。佢讲呀，资料来源佢，但我唔相信。阿 Benson 又唔相信，小君又唔相信，四童又唔相信，识得嘅都唔相信，但佢样真嘅。佢呢想呢嚟我哋做啲节目，就讲呢后生仔，因为我哋其实呢就好多做星期二得到嘅追求，想讲经济嘅。咁呢同埋有啲行业比较偏门啲嘅，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咁样。所以有台湾黑白讲移民啊，讲波啊，讲一啲台湾生存嘅空间。 跟住咧就讲拍嘢，影视圈，我哋唔系卖明星样啊，卖成，我哋真真正正系讲拍嘢，点样拍得好，点样成。咁我嚟会不断咁有呢个讲啊，譬如阿辉仔啦，咁佢咧就会上嚟讲创业啦。咁我哋希望做一个即系帮到一啲年纪大嘅，即系好似我呢啲啦吓，想话发挥我哋而家夕阳嘅余，即系余光余威，咁咧就希望做得更加好，亦都帮啲后生仔可以加入嘅。咁咧就做啦，咁佢会嚟做几集节目，咁咧就三月开始，但系佢成日都话嚟啊，三月你同我哋啲网友讲，三月你睇到啦，跟住佢从来冇联络过我。咁啊 ，Larry 唔该，快啲，因为嗰两只寒牛靠你噶，啊，老师嗰两只寒牛靠晒你噶啦，今晚开足开结钟啦。咁另外真系嚟录，咁样，咁咧就。阿 Johnny 啦会回归啦，可能有啲小环节啦，法律又好，天文又好啦，咁最主要啦，即係讲生意啦，高端啲嘅就大 N 啦。咁我哋呢啲可能都会偏重啲生意环节嘅，因为讲其实讲政治讲到都好闷，但係唔讲政治就冇 view， 个个都系咁样。系咪？我有啲节目好用心做嘅，甚至我同阿 Tony 都觉得喂我哋真系好用心做同阿刁民，但係就唔知点解。即系我哋唔想沦为标题党啊，想做一个实实在在嘅节目啦咁。咁咧有一个咧做日本节目嘅，喺其他网台做紧嘅，佢过嚟我哋试咗做咗几集噶啦。咁咧但系咧就可能佢做嘢个表达方式啦，就比较严谨啲。咁咧可能再要试一啲先至能够出到街。咁另外有个咧就上嚟讲呢个。算命啊运程嘅。咁呢个人是出书的。咁佢上嚟录嗰集。咁我哋可能呢几日再联络佢啦，睇下会唔会真係啱播啦，即係啱合作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有两个靓女啊，同阿柏金龙啊，咁佢上嚟做了几集节目嘅。咁我想佢哋呢有时间真係上嚟我哋大家倾倾。因为呢佢哋做嘅节目呢内容 OK 嘅，佢哋做得即系唔好似我哋啲表一坐埋嚟，好似今日咁坐埋嚟就讲啦。咁佢哋唔系，咁但系佢准备功夫都 OK 嘅。但系我哋想咧，就即系话啲嘢咧，可能再浓缩啲，变咗咧冇咁长啊。咁另外咧就寻日有几个咧就讲浙江啊、广城啊，好多嘅千奇百怪嘅嘢。咁呢就係讲金融啊，讲做生意嘅，咁嚟试咗咪。咁我都未得人听，因为寻日有啲事佢哋嚟到，咁招呼唔到。咁呢可能再补听到之后呢再倾啦。咁呢就呢啲节目呢录咗㗎啦，咁我哋要睇睇啦。咁但係之前讲嗰三个节目系推㗎啦。咁小辉嗰个节目呢就睇下几时阿辉仔嗰个节目就睇下几时联合到啦。咁好啦，再讲台务。3月18网聚。咁呢一次呢我揸出相，有多人呢就问返我哋点样报名啊。其实呢喺大飞航天下嗰度呢或者 page 嗰度有寫。咁呢一集呢就 YouTube 嗰度再登广告。你哋联络我300蚊位。咁呢就希望呢即係我哋好少搞网聚㗎，係我得闲冇事约人喺瑞士老板飲茶㗎。咁希望呢就真係呢想认识下强国生患者或者新主持，如果到时佢哋能够有时间啦都嚟。咁你哋可能下个礼拜已经开始有啲试播啦。咁呢就嚟睇一睇，见一见或者即场问一下。咁呢有好多人都嚟搵我嘅。问咗我啲问题，我做咗两集争人钱嘅节目。咁好多人联络我，咁上次做节目讲咗一次。咁另外最近有个可能后生仔啦，咁佢有啲债务问题嘅。咁呢我就好难呢喺个网上呢，你问我一句我咁答你一句，我唔系嗰啲人。如果你再听我嘅，你联络我或者3月18号你好俾300蚊我食一餐，当俾顾问费我，即场你问我答你。简单啲系咪呀，咁好多人都走嚟问我，搵我有啲问题问嘅。咁希望啦，因为呢时间有限，因为平时呢就可以得闲啦，有阵时未必就到。如果3月18号真系嚟啦，可以问到嘅。咁就可能觉得个千奇百怪啦，遇啲经历比较多啲啦，咁可能有啲经验都提供到俾你哋嘅。咁呢另外对楼市啊，对股票金融啊，或者做生意啊，咁嚟或者有啲法律问题，咁我哋喺网聚上傾，咁我哋会早啲嘅。咁有啲人嚟咁我哋其实 预嘅位数唔多嘅，咁但系咧报咗名咧都有五六十人啦，咁五六十人咁加埋我哋啲主持都有七位到啦，咁咧我哋就其实留咗个大厅嘅喺蔡正烟，咁如果咧你哋嚟，咁我哋其实点样最迟都要喺十二三号咧要落订噶啦，即系要预人数噶啦，人哋都唔系等你嘅，因为最大问题就系隔篱间新星酒楼做埋听日执笠。变咗咧，两间酒楼得翻一间酒楼供应同一条街，咁可能就比较爆啲。所以如果真系有兴趣嘅，真系嚟300蚊啊！我哋非牟利噶，讲明。第二就系讲3月25、26号，因为咧时间紧迫啲，咁咧就喺我上次嘅大飞看天啊，星期四先出就讲诶报名嘅。咁啊，子源欢迎你嚟。咁咧，另外咧喺大陆嘅网友，如果真系要嚟嘅话，联络 Alice。咁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唔系用 YouTube 嘅，就喺用香港网台听嘅。咁咧一阵间咧，我就叫 Alice 咧就用说话留一次，你哋点样联络我哋？可以喺佛山等，你哋 book 咗人数几多人嚟，咁我哋呢就约咗间餐厅就开多一围，咁佢哋一围嘅钱呢就係咁样嘅，就800蚊人民币，肯定係食得好啦，三样堂嗰个食斋，因为呢喺大众点评嗰度赢咗，咁呢就亦都喺网络嗰度呢係喺佛山呢飲食嘅呢就已经去到十强㗎啦，亦都係得到呢唯一间斋铺能够上榜嘅啫，我话俾你听，真系要嚟嘅。咁啊，希望啦喺3月24号嗰日，即系其实咧就喺佛山咧食饭嗰日咧，3月24号嘅。咁希望真系你哋嚟，咁我哋家人，25啊，对唔住，25咁咧就食饭嘅。咁你咧就真系嚟，因为星期六嚟嘅。咁啊。多啲人啦，咁如果你哋嚟呢係諗住大床房，话俾我听大床房。如果你哋即係香港嘅朋友，如果你哋係要双人房，就双人房，要带个细路仔，咁呢就全部都可以，或者你直接联络 Alice， 佢都因为喺个 YouTube 度会摆埋上去。跟住呢佢就会自己喺我做完节目之后呢一节佢就会再讲嘅。再讲。用佢讲啦，因为讲佢嘅资料，你哋真系联络佢啦。因为我都知道好多大陆网友咧，可能上嚟，但系佢咧真系因为用香港网台啊，听佢唔系睇 YouTube 噶，咁变咗佢我哋登对佢嚟讲冇用。咁希望你哋啊，咁佢讲俾你听，或者有啲人揸开车啊，或者唔方便啊，下靠手机啊，流量犀利啊，你知啦，我哋呢啲节目啊，你嚟玩就 OK 啫，要嘥流量。听你可能都觉得真係流量嘥咗㗎嘛，咁叫悭啲啊，唔好益啲网络商，咁呢佢讲一次俾你听，跟住你联络我哋啊，咁呢就係咁样，咁呢就网聚300呢度呢，因为呢美食之旅达美旅游呢，佢哋收我係598蚊唔包一餐嘅，就讲明係住国际五星级酒店住贵城，咁去叶问馆嘅，咁呢就另外其他啲环节其实都唔重要，重要希望大家聚一聚。我哋亦都想搞一个星期会嘅，即係每一个星期呀，每一个日子呀，特定喺深圳或者喺香港，咁呢就有网友早唔知呢临嚟之前报名，我哋永远就定死咗一个地方，嗰日星期日或者星期六晚就喺嗰度见人夹钱食饭。咁我相信好多嘢系倾出嚟嘅啫。如果想做生意，或者对做生意有兴趣，或者想得到各方面嘅资源，或者对股票、对楼市，或者对一啲行业，或者想有了解多啲嘅嘢，我希望借用一个星期会或者月会咧，定咗日坐喺嗰度。咁呢你哋嚟之前就 book， 跟住呢我哋就到时到后就每一个月定死嗰日就喺嗰度见面，喺大陆又好，喺香港又好。咁譬如呢今次你有十零个嚟，咁我哋坐低傾，下次喺大陆深圳10零个，或者广州10零个，我定死咗嗰日，咁我哋呢就长期就喺嗰日喺度，包括我在内。喺嗰度交流我哋网上嘅资讯啦，最近有啲咩事发生啊，或者有商机都唔定，或者有买卖嘅嘢都唔定。咁呢希望呢用咁嘅形式呢能够 聚到更加多嘅人，发挥我哋更加强嘅影响力，同埋咧令到我哋听我哋节目嘅人咧能够得到各方面嘅资讯，唔系净系听节目咁简单。咁我筹备紧嘅，咁希望各位听到嘅真系嚟搵搵我哋。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要报名嘅真系要快嘅，因为我都要因人啊，因为咧。旅行团呢，因为我自己唔得闲，就变咗拖慢咗，变咗报名呢只能够喺3月嘅12号之前我就要报名㗎啦。而家只不过仲有8日。所以食饭网聚同埋旅行真係要报名联络我哋。多谢咁多位支持。咁希望今次讲嘢唔好话太快啦，有啲人真係听唔到，仲未有就再听多次啦。咁 ,ok, 拜拜。 是我是 Admin Alex 啦，咁如果有啲网友系唔能够上网喺 Facebook 或者喺 YouTube 睇到我哋报名同埋查询嘅资料呢，就可以 WhatsApp 我啦，咁 number 就係 95181413 嘅，就可以查询到报名同埋呢个旅游嘅一个资讯㗎啦。我讲多次系 95181413 啦。咁如果系冇 WhatsApp 嘅网友呢，咁可以用 WeChat 啦，即系微信，咁个 ID 就系 HKFATWORLD, 咁就 HKFatWell, 咁就系可以揾到我哋呢、這个揾到我㗎啦，可以手机度。咁或者用我嘅手机 number, 即系 95181413 呢，都可以揾到我 WeChat 嘅 ID 嘅。咁你到时就 WhatsApp 或者微信我呢，就可以问到报名同埋呢个查询㗎啦，即系有关于呢个网聚同埋佛山旅游嘅资讯嘅。好，咁唔该晒。